五六年建校，年轻。另外呢，我们的学生成分来说，是以普通劳动人民和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为主的学生。那么对这些孩子们，我觉得就更能体现我们教师的工作价值。我们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启迪智慧，让他这个能提升，这关系到我们这个区域的百姓的千家万户的幸福。所以我们老师有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智慧和不断提升的教学能力，让进到八市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成功，成为他最好的自己。那么老师的这种信念体现在对教学业务的钻研上，对每个学生潜力的这个信任和不放弃上面。所以这些年成绩背后，我觉得是老师们对这些问题的越来越一致的坚定的信念。 所以呢，很多那个朋友也会问我说，姚迪，那个我们在中考报志愿的时候也好，然后包括我们在小升初我们在填这个派位志愿的时候也好，都会问说，姚迪，我选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啊，就是当然呢，有很多学校名气非常的大，而且呢在高考看成绩呢也非常的突出，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的孩子在进校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有了非常高的一个起点，那有可能他的智商很高，测评智商很高，可能已经得了诸多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数学的奖项、英语的奖项。那这样的孩子跟你的孩子是不一样的，那你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们管他叫普娃。那这样的一个普娃，他上什么样的学校能获得更好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家长们最应该关注的，而不是说我们跟风说我上了某个学校我就能怎么怎么样。不是的，你的孩子永远是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去进行一个眼馋，因为教育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话说回来，八市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教的最普通的孩子出的非常亮眼的成绩，而且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最终的出口上，八市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上半段呢还有最后50秒的时间，来不及说了，我们到第二时段继续来说八市中的成绩，以及八市中学的学生究竟是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二时段将会详细为大家进行讲述。那接下来呢再说一条消息，在本周日的上午9点，也就是12月9号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的网络直播活动。我们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做客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艺考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同时呢，现场还有高考专家为您讲解志愿规划。那么听众朋友可以足不出户实时的提问留言，专家将会在现场为您及时解答。获取本次直播地址以及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现在就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了解。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

重要的是他要有师德，他对学生的那份爱护跟那份不放弃的心，这是我们老师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在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来继续来讲一讲。那说完了老师，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有了这么多的正高级跟特级的老师，那在教学上怎么样去体现优势呢？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在预采访的时候，您当时讲过一个例子，是咱们的两个教研组长，是物理跟生物吗？还是物理跟化学教研组长？特级俩特级， 嗯， 然后碰在一起，天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课题，是吗？ 是的， 嗯， 我觉得，学校的这个教师队伍啊，一个体现在师德上，再一个就是学校的教师要有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 嗯， 那么在我们的学校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教师文化主要体现在教研组。那么教研组的这种研究的氛围，这种新老教师的这种融洽传帮带，这些可能都是促成教师专业发展非常基础性的工作。那么在我们的学校里呢，我们对教师的培养，我们也是分年龄段，分教师他自己在专业的不同的成熟阶段，我们进行不同的培养。那么令我这个校长感动的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些首先看到就是那些所谓功成名就的教师，比如说正高级教师，比如说那几十位特级教师，那么他们在教学，他们都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而且呢还有做班主任的等等，而且我们这些老师们呢，他们在教研组的教研活动中，在他的学科教学研究上都是在不断探索的。那么你刚才谈到的例子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学期，我们每年第一学期10月到11月是我们教研组进行教学研究活动的展示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教学基本功大赛，有同课异构，有校内的同课异构，我们还有和北京市很多知名学校优秀教师的同课异构活动。那么也还有呢，我们在这个也还有就是名优教师的展示示范课。那么今年呢，我们有一节公开研究课哈，展示课是我们数学、物理、化学教研组长，三位教研组长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点亮一盏灯，这灯是如何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做的关于 STEAM 教学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三位教研组长呢，其中两位正高级，三位全都是特级教师。先把课的这个就是如何的高水平上的进一步研讨放在第二位说。那么第一位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师在业务上的这种进取态度。那么按说 而且不藏着掖着，因为各个都是在自己领域的大拿了， 是 有的时候很难合作。 然后在这个研究新问题的时候，他们各自发挥优势，让学生让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实践的问题，在综合问题面前，让孩子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他们是先指导青年教师上这课，然后又回过来他们亲自做，然后这个青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来评价，也促成了青年教师的快速的高层次的迅速成长，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所以呢，但是这个本身还有一种就是体现了学校教师文化，就是这种爱岗敬业，追求卓越，在教学上永不满足。而这些我觉得来源于他们带头的这种对学生的深刻的爱和教育职业的对教育事业的这种忠诚， 风气特别好。 是的， 其实您谈到这个以后呢，我特别想跟很多听众朋友说一个，可能现在您的孩子 听这个节目的呢，很多时候是在上初中或者还在上小学，甚至家里孩子还没上学，因为想了解学校什么样的学校好，我可能想把家搬到那个学校附近去，能够上这样的学校。我要跟各位说一件什么事呢？因为刚才田校长说的这里边有一句话，我突然间意识到八十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他说就是我们有些骨干教师在负责当这个学校的代班去做班主任。各位可能不清楚的是，现在大部分的学校啊，一般老教师是不带班主任，不当班主任的。为什么？因为当班主任，第一个是压力比较大，第二学生的安全要保证的比较多，第三呢也确实比较累。可能要有自己家庭要顾，确实精力顾不过来。但是呢，八十中学这边仍然让我们的一些骨干教师、老教师负责当班主任，能够把孩子们这样一步一步带起来。我觉得这点上确实是跟有的名校不太一样，因为有的老教师自食其资历老，那这我就带不就是不带，那分配我带就是不带。但是到八十这边仍然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刚才谈到的正高级职称的教研组长，我们合在一起去研究一个课题，这确实是一个学校老师风气的一个展现。好了，我们老师这篇先翻过去，接下来说学生，因为说完了老师，我们就要说学生。究竟学生一个八十中的合格毕业生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来什么样的孩子？这点上可能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田校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心目中八十的合格毕业生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仁者 见仁， 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作为八十中呢，我们有自己的明确的育人目标，那就是我们要培养有理想、强体魄、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那么，那当然了，也他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因为未来的社会教育它是未来的事业，我们现在教育学校里考虑的事情，至少要考虑十年以后的情况 发展 、我们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必须要让孩子们具备将来最适应社会的能力和本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呢，我们觉得孩子们最需要的最好，所谓好学生应该有一个强的体魄，那么还要有他的有理想，而在这里的核心是要有社会责任感。那么这个能将来为家庭为社会承担责任，敢于担当。那么他要能承担责任，他应该有能力，应该会学习。而会学习的最关键的，我觉得还不是，首先不是会考试，而是应该会在这个能够呢独立思考，能够分析对比，同时能够在解决问题、面对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不断的学习，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 找到自己的学习规律。 对对对，所以呢，要立足于呢，从实践、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去发展自己的思维，去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这样呢，才能使我们走到社会以后，让我们的学习的学校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社会更加吻合，更加让你的学校学习时间有效、出效率。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一个不管最终你的高考成绩如何，但是你进入社会以后一定有生存能力的这样的一批孩子， 是这样的， 生存的好， 是这样的。 好，其实呢，我在之前呢也采访了一位八十中学的毕业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个人呢，大家应该都认识。 各位教育面对面的听众，八十中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马思纯。在八十中的高中生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可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学习上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希望八十中的未来越来越好，也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师弟师妹们要加油，不要辜负在中学的美好时光。 嗯，马思纯，这也是八十中咱们自己的毕业生。 是的，谢谢马思纯。 马思纯呢，这个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次采访。然后呢，他也说在八十那几年是非常难忘的。而且他说到了就是关于社团这块，其实呢，我觉得刚刚您谈到的学生培养，那必须有相应的课程来做一个支撑。 是的， 咱们这边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社团的活动，因为包括咱们的晨光文学社。是叫晨光文学社， 对，啊，对的。 然后包括咱们的相应的一些舞蹈，然后以及戏剧的这样的一个展演，包括您之前跟我谈到的诗会，其实都是看似跟高考无关，但本身对于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有特别大益处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在这一点上来说，您觉得就是这样的课程，我们当最初是设立的原因是什么？包括这样的一些社团。 嗯，好，就我觉得实际上啊，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理想的学校，总是在不断的选择呀，要选择好学校。可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好学校很关键的，我觉得个八，比如说从我们八十中自身体会，一个刚才我们实际上选择是在选择优秀的师资，他就能带给优质的教育，是吧？再有一个呢，实际上我们看一所学校，我觉得名气这个东西有虚荣心的一面，啊，当然了，也确实有名副其实的内容，但是有的时候也不完全，也有虚荣的那面。我觉得不要迷信这个名校，但是其实你应该多考察这个学校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适不适合孩子，你的自己的孩子的成长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八十中呢，在我刚才谈到的我们育人目标的基础上，实际上呢，要实现这个育人目标，载体是课程，那当然了，实施的关键是教师。那么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八十中的整个课程结构，那么这些年其实通过实践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整体的课程结构要形象的说出来画出来，就有点像金字塔一样，是个金字塔型的三角这样的。那么它的底座，巨大的举措，这个是以国家必修课程为主的基础课程。那么中间的腰段，这个等腰三角形中间的这个腰段，实际上是拓展类实践类的课程。这个那么顶端，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学生的自主发展课程。在这个金字塔里面，我们的课程结构中，从金字塔底座往上走，学生的选择性依次渐强。那么在我们的学校呢，我们一共那么能够有一百几十门的选修课，而在我们的学校呢，就是相对稳定的受学生欢迎的社团就有四五十个这样的很好的社团。而在这个社团呢，实际上是学生个性发展、自主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刚才马思纯谈到的也是很多孩子们这个社团 念念不忘啊， 对，给他的锻炼是综合的全面的。那么在八十中，比如刚才谈到的有这个晨光文学社，有这个影视育社团，这是美术社团啊，还有还有这个管乐团，我们的管乐团，还有这个我们的比如体育啊，我们的田径队，我们的篮球队等等啊，还有呢，我们的每年学校也有很多，还有这个诺贝尔科学社，那么里面也包含很多，比如机器人社团呀，等等很多的这个科学探究实验，很多以这样学习方式为主的学生社团，另外还有历史博通社，那么这些孩子们他们到首都博物馆做志愿者，要专门来研究历史，而且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在改革历史课堂教学，怎么从 历史，我们说学历史主要的学习方式是 背 这个背，对，是老师输出，他来记。 对， 但是现在怎么让孩子们也成输出方？ 嗯， 而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中，通过恰当的课堂教学方式，让他对，比如说他可以编历史剧，比如说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自编自导自演，实际上这个过程都是还有很多结合现在当代的很多问题，古为今用的分析论坛等等，是吧？ 其实这些课程都是让我们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土壤，因为学校更主要的就是提供土壤，提供阳光， 是 让他们自己发展。 对， 这样有一个自主学习的能力跟这样的一个动力，才是能够培养出一个成功的学生的一个 是这样 的，最重要 的。你说的特别对，其实学校的价值它并不是给学生什么，而是要发现学生有什么，那么创造最好的生态。其实每个孩子来到学校，有的时候我可能是生物教师出身，我就老有我职业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就像一颗生命的种子，这个种子当中含有这个生命的全部的基因。学校的作用就是要创造最好的生态环境，让这个给它充足的阳光、水分、土壤、肥料，让这个种子萌发、生长，生长成它最好的自己。其实这是学校的作用。所以我们的课程结构形成了学校的科技体系，这个课程体系，那么实际上给学生就是要创造更多的空间，让他在这些空间里，比如刚才说的那些社团，学生自主的发展，让他呢充分的来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成长起来。 所以他们现在比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要幸福得多，有了这么好的土壤。那不得不说的是，家长们更关注的可能还是最后学生出口的成绩。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本科这边初高中的出口情况？你不能光说这么多，那成绩不行，那家长可不答应。 是这样的，我们八十中的观点就是教育绝不仅仅是升学率，我们呢也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但是呢，我们想，作为我们学校，我们的认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的教育优质，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好的基础和出口。我们的教育办学不为高考，但是我们要首先赢得高考，让孩子们在他的人生的起点上为他们打下更好的基础。那么应该说这些年吧，我们的这十几2008年，我们的学校的高考一本率就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我们从平均的65%-70%的样子，我们2008年开始上升到了84%。那么之后连续10年到2017年，我们的一本率持续高位攀升，达到了100%。2018年，我们也继续保持了100%的一本率。 收官之战，因为明年也没有一本率了。 是这样的，这个留下了一笔很好的记录。其实我知道背后是老师们倾心育人、大爱无疆的结果。再有呢，在面向全体学生，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有所提升方面，我们在中，就是后面和中下等学生有大幅提升，在这点上不断探索以外，实现了100%一本率之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老师通过这些社团，通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水平，以及对孩子们自主学习的空间的创设和积极性的保护，对创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探索。那么这样呢，也使得学校的这个高考高分段的学生也是在提升。比如说 2018年吧，北京市文科前十名有80中两个学生，一个是第三位，一个是第八位，好像。当然，这个任何考试都有偶然性，但是我觉得课程，我们坚持全面育人和老师们立德树人的这种责任感，促成了这个孩子们的发展。当然了，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学生家长对我们教师团队的信任和对我们这个的支持，这是绝对分不开的。 是的，接下来呢，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时间不太够了，能不能请您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国际部的情况？因为国际部这一段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都想自己孩子出国。国际部现在的毕业去向是什么样子？和简单的课程介绍。 好的，八十中呢是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一所学校。那么在我们的学校呢，还有国际部有400多名学生，其中有200多名是来自世界41个国家的这个留学生，他们来中国学汉语，来中国读学历教育，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那么这对传播中国文化、发展中国青少年和世界青少年的友谊交流，在八十中构成一个国际化的青少年成长氛围，也是很好的因素。再有呢，在除此之外，我们的国际部还有中英项目、中美项目和中加项目班。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每年呢，会考取国外的大学，应该说孩子们都有出色的表现。那么就说，2017年吧，我们的外籍留学生，他们有23名被北大清华录取，同时呢，国际部的多名学生被美国、英国、这个加拿大、澳洲等国名校录取。像我们的中美项目班，87%的毕业生被美国前50名大学录取。中英班学生以优异的 A-level 成绩考入英国排名前30名的大学。那比如说，2018年吧，也是有很好的成绩，其中我们有这个翟昭成同学被英国地公理工啊和伦敦大学同时录取。另外中美班92%的毕业生被美国前50名大学录取，其中图格同学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那么这几年实际上我们的国际教育在做内涵发展，我们规模是控制，然后我们也通过课程建设，我们通过了这个在世界上认可度最广的国际 IB 课程的认证，还有呢是美国最大非盈利国际认证组织 Advanced ED 认证，那么它也使学校成为中国首家被通过认证的公立学校之一，迈向了八十中学走向世界先进教育行列的步伐。 其实呢，通过刚才田校长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了整个八十中学除了我们本部的这边的初高中的成绩非常优异，师资非常的雄厚之外，在国际部这一阶段也是拥有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但是因为限于时间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能够展开了。今天也非常感谢田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在下周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八十中学教育集团其他分校的一些情况，究竟这些分校办得如何，是不是真正把优势资源、教育资源辐射到了，我们会在下一期教育面对面继续跟您关注。我是姚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

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刚才的诵读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先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娄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今天我想讲个题目呢，是对传统文化中间人们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礼教的问题。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冲击的最厉害的就是关于礼教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面呢留下的还是礼教吃人，或者说吃人的礼教，我们要彻底的打倒，彻底的推翻这么一个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礼教呢？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间，它又是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它在社会中间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不是一句吃人的礼教把它否定了就可以了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我们要看究竟什么叫礼教。其实我们就字面上来讲就用礼来对人们进行教育。那么所以就是一个什么叫礼，关于礼的起源问题先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荀子，他是做了一个最系统的最早的一个探究。他说礼起于何，礼怎么起来，他从仁来分析。他说仁啊，生而有欲，人生下来都是会有欲望的有了欲就要去求满足这个欲望那么在求的过程中间，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跟别人争夺呀，是吧？那么发生了争夺了以后，这个社会就会混乱了。所以他说圣人所谓圣人，那么我们上就有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呢，圣人就讲到要用礼来规范大家的这样的行为。他说如果我们用礼来教育大家，是大家都饿着肚子呢现在有那么一些个食品在那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让那些老人去吃啊，先让那些儿童去吃啊，先让那些体弱的人去吃啊他们更需要，这就是所谓的礼让了，是吧？我们要有礼让不能够因为自己饿了我就不管别人了。所以这个礼的最根本的目的，荀子概括了两句话，就叫做养人之欲，及人之求啊。养人们的欲给予人们的需求，急就是给这个字儿念成急念成急，养人之欲，急人之求。这个对于礼的分析，我觉得是从也可以说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去分析了礼的产生。然后慢慢形礼成为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那么又怎么样去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修养这个自我的这个规范等等等等的东西。 周公治礼作乐，通过礼制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礼制究竟是什么制度呢？它带给我们的究竟是束缚还是自由？一个社会的礼崩乐坏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整个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是把礼放在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家庭、治理个人的一个首要的地位。所以礼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呢，就是来让每个人去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身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那么每个身份都有个名字，所以又叫名分，名分，所以让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名分，这是礼仪教的第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礼仪教也称为名教，告诉你你是谁，告诉他是谁，如果简单讲，我说告诉你是儿女，告诉他你是父母，告诉他你是老师，告诉他你是学生，告诉他你是长者，告诉他你是幼者，等等等等。所以礼是首先来确定你的身份，然后让你认同自己的身份，然后让你知道这样的身份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有没有权利？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身份的权利。但在中国文化中间，在礼教上面，他强调的首先是尽责任义务，然后再来讲自己的权利。他不是先来强调自己的权利，然后根据我的权利我再来尽我的责任和义务，不是。这是中国礼教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根本的东西，也可以说我们常常讲的这是礼跟法的差异。法是首先强调我的权利，然后再来讲我的责任义务。中国文化中间以把礼放在第一位，他说，所以他强调的这个责任义务是第一位的，权利是其次的。所以礼通过对于人民的礼的教育它根本的就要建立起一个社会的秩序来，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的身份，尽自己身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一到今天社会上我想我们大家都还是认同这句话的，叫做尽伦尽职，或者尽伦尽责。我是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我就应该尽我这样的责任呢，是不是？所以名教或者礼教它这个基本内涵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不是完全的束缚人的，当然如果我们把它过分的绝对化了变成强制性的东西，它可能但从它的根本的构建来讲它是让人们能够更自觉的来尽自己的责任义务那么我想我们这个社会是应该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当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理念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了，需要更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像过去常常讲，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叫做礼崩乐坏，因为这个礼不能管住了，也不能够用这个礼再来束缚大家了，这个确实是存在，因为时代的变化。 基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战国思想家荀子就曾提出，礼要顺应人心，顺应时代，以万变应不变。延续数千年的礼教对当今社会有什么作用？我们该如何去思考、去认识呢？ 所以儒家荀子也讲过，礼以顺人心为本。人心的变化也有时代的变化，那么礼也应该进行相应的变化我们每个朝代当他政权相对稳定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 就修订礼乐制度。因为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人群的身份都发生急剧的变化，原来底层的人啊，通过革命他成了，现在成了王公大臣了啊，有的人，有的原来的王公大臣通过革命他现在沦落为平民百姓了，所以你这个制度是不是要改变了？每个人身份发生变化了啊，所以中国历史上这个每个朝代都要修订的，修订礼乐制度，就要让人们重新来认识自己的身份，来担当自己身份应该担当的职责。我们现在很多人批判三纲五常，啊，哎，认为三纲五常错。其实五常没什么可以批判的，仁义礼智信嘛，啊，五重道德品质嘛，啊，我们难道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讲仁义礼智信？我不敢说现在没有，现在有的人就是连仁义礼智信都不要讲，做人呢不要讲仁义礼智信，有，但是我想我们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来看，我们人遵守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恐怕还是共同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啊，最基本的要求，嗯，三纲啊，君为臣纲，啊，父为子纲，父为妻纲。人们也觉得这是一种封建的啊束缚啊，封建的那个绳索呀啊，哎，其实这里面也有一种误解，什么叫纲啊？纲下面有什么？有目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纲举目张啊，啊，所以纲是领头的，纲一领头目就张开了，所以你即为君是臣之纲，那就是你军是领头的，你是起榜样作用的，你怎么样做，臣下也就会啊效仿你那样去做。父为子纲也是那样啊，啊，你父是子的纲啊，你怎么带头的，儿子会就跟着你怎么去做呀。父为妻纲也是这样啊，所以他并不是给赋予君父一种权利，而是父要求君父去履行这样的职责，以身作则，啊，榜样作用，率先去实践。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中国的礼教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从未被外来的征服者所改变。那么，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同化力和凝聚力到底从何而来？ 我们常讲中国文化中间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关系嘛，五种类与类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叫做五伦。五伦我们有的时候也称为天伦，尤其是中间三个伦，啊，父子、夫妇，啊，长幼，啊，那完全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关系啊。这个不能倒过来吧？父子不能倒过来吧？其实夫妇也不能颠倒啊，这男女的结合呀，也不能够颠倒的，对吧？长幼也不能颠倒嘛，他就比你先来到这个世界上嘛。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是按照自然的序列来讲的，啊，所以讲孝，也同样是就一种自然关系中间的一种啊伦理的理念啊。所以这个魏晋时期啊，有一个有一位玄学家，年轻的玄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啊这个哲学家啊，叫王弼，他研究论语，研究老子啊，研究周易啊，写了各种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还是经典呢。他死的时候才23岁。他对孝的解释，我认为是最合乎中国文化的理念。他怎么解释孝？他说：“自然亲爱为孝。孝是一个人类啊自然亲爱的体现。因为父母子女之间就是一个自然关系嘛，啊，所以这种要求。”父慈子孝，它是一个自然关系中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在教育儿童的时候啊， 会用啊，啊，乌鸦反哺，啊，羔羊跪乳来教育孩子。你看，动物都有这个天性，啊，动物都知道，啊，他小的时候老乌鸦去采食来喂他，是吧？那那么乌鸦老了，你作为年轻的乌鸦嘛，你也应该去回报嘛，回报你的父母嘛。这乌鸦要反哺啊，啊，羔羊要跪乳啊，小羊啊吃他母亲的奶的时候总是跪在那儿去洗的，啊，有礼貌啊。父母母亲在喂你的奶，他跪在那儿洗，啊，当然我们也说这些可能是啊有点牵强附会，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从这些自然现象里面去发现它的人文意义。再说啊，礼教里面是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因素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综合体的文化，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啊，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广大的，啊，我想借用一个啊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一个说法，孟德斯鸠就讲到中国的礼教里边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啊，包含了什么内容呢？首先是宗教，啊，其次是法律，再次是习俗，第四是礼仪。礼教是这个四个方面的一个综合体，啊，我想法律这个问题啊，就刚才我讲的其实都属于法律的问题，啊，也就是它是跟着你的责任义务吗？你该怎么样做，不该怎么样做吗？啊，其实都是言行举止的规范吗？啊，这些东西不就是一种法吗？法律吗？但是它这种法不是强制性，它在生活中间习惯而成的一种自然的法，习惯成自然。我们现在常常会把理跟法对立起来，分离开来，其实不是这样。形成一个社会的良好的习俗，啊，那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那是极大的。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宗教。啊，宗教，中国的传统的里面的宗教，在礼教里面也充分的体现出来。因为中国的礼教是强调要报本，啊，要感恩，要敬畏。嗯，我们人怎么来的？西方的文化中间，基督教文化里面说，上帝创造的，是造物主创造的。中国认为不是，是天地和气，万物之生。所以天地是万物之本啊，是万物生命之本啊。所以礼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啊，嗯，然后在中国的文化的关于生命的认识中间，生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这跟西方基督宗教文化里面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理念不一样啊。在中国文化中间认为生命是一代一代相续的，所以我中国儒家里面礼教里面告诉我们要信仰什么天地君亲师，要报天地君亲师的恩，要感谢他们啊创造了其他的万物来养我们的生命，要感恩，报本感恩，另外还要敬畏啊，你要对得起天地君亲师啊，人在做天在看呢，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啊，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没有信仰，也不是没有宗教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这样一种信仰。这是老天爷的信仰，天地君亲师给他浓缩起来，就是老天爷。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呢，啊，他们碰到高兴的事情，碰到痛苦的事情，碰到顺利的事情，啊，哎，或者是坎坷的事情，一张嘴就是 Oh my God， 我的上帝。中国人碰到这些事情，一张嘴什么？哎呦，老天爷呀，很清楚啊。啊，很清楚啊，所以中国的文化礼教里面把这四个内容概括的包括在里面，而且凝成一体，是吧？宗教、法律、习俗、礼仪分不开的，你改变任何一项，改变不了另一项，就是这个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传统。